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04集。请问是陈教授的葬礼吗？来的两个人都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左边的那位脸庞消瘦，面容依稀可见板正严肃，一双眼睛略显浑浊，但是步履从容。右边的那位可见老态龙钟，鬓边白发清晰可见，脖子上还戴着灰色的围巾，眉毛很淡，下面一双慈眉善目的眼睛有些平和。来人正是徐校长跟魏大师。外面还在下雪，亲戚通知的到位，但实际上来看陈淑兰的人并不是很多，木南大部分也都认识。这两位魏大师他在秦陕的拜师宴上见过，能够认出来，但徐校长他确实没见过。徐校长在学校很少露面，有些老师都很难见到徐校长一面，不要说他一个普通的高一学生了。下意识的他看向秦陕，秦陕朝两位鞠了一躬，才朝木南开口，这是徐校长。木南点点头，然后回礼。 魏大师，徐校长。 魏大师面色深沉地拍拍木南的肩膀，上次拜师宴他把到场的人认全了，跟他说了两句。 木南呐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就找你魏爷爷。 徐校长也多看了木南一眼，毕竟这是秦冉第一个正式对自己介绍的亲戚。听到魏大师这么说，他沉默了一下，也端出了自己和蔼可亲的态度。 木南，以后在学校有什么事，直接去校长室找我。 后面还有人，这两个老人也没有在此逗留很长时间，直接进去灵堂了。灵堂里面是宁晴、宁威、穆莹这些人，还有几个亲戚。宁威腿脚不便，就一直半跪在灵位边，主要是宁晴跟穆莹来接待来人。宁晴正在接待林老爷子还有林奇，两人拜祭过陈淑兰以后就站起来。就是这时候，魏大师跟徐校长也进来了。穆莹脸上也挺苍白的，他朝两人鞠躬，但并不认识两个人，只觉得这西装革履的两人一点也不像是宁家那边的亲戚，气势都挺强的，尤其左边的老人比林老爷子更可怕。穆莹以为是林家那边的亲戚，就叫了宁晴一句。宁晴转过身来，就看到了魏大师跟徐校长。这两个人，徐校长不用说，一中大部分都听说过这位校长来头大，至于魏大师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当初秦宇去京城就是冲着魏大师去的，现在秦宇拜的那位戴老师就不及魏大师，可想而知在陈淑兰的葬礼上看到这两人，宁晴会有多惊讶。 徐校长，魏大师，你们怎么…… 宁晴的声音不由得扬了一下，不禁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。离得最近的林奇跟林老爷子都转过身来了，两人对魏大师都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，但林奇是认识徐校长的。 徐校长， 做生意的人都是八面玲珑，林奇愣了一下之后也反应过来。魏大师对着这些人反而没有对木南那么友好，陈淑兰生前多少对魏大师提过一些秦冉现在生活的状态，魏大师对宁晴十分不满，说话的时候自然也挺冷淡的。自从魏大师成功收到了秦冉做徒弟，徐校长各方面都朝他看齐，见魏大师对宁晴冷淡，他也就没有多说。林奇跟林老爷子震惊之后是想要跟这两位老人交好的，毕竟能有这样的机会并不多，然而这两位实在难以接近，林老爷子也就没有说什么，准备待会儿等没人的时候问问宁晴。 宁女士，节哀。 在拜祭陈淑兰的时候，魏大师看着跪在地上的宁威，不由低叹一声。他想起了前两天他问程木，程木跟他说的话。秦冉不吃不睡的在陈淑兰身边跪了三天。外面秦冉让木南进来招待着两位泰山。 魏大师，徐校长，这边请。 木南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但态度却恭敬。他让两人到隔间。这是第一个秦冉给自己介绍的亲戚，两人对他自然十分热情，像是长辈一样叮嘱他好好学习，不要太伤心之类的云云。总之能够看得出来两个老人对他的态度。木南把两人带到了隔间，这一幕看得木莹在一边神色复杂，两只手都绞在了一起。当初在京城参加秦羽拜师宴的时候，在宴会上听到的最多的就是魏大师。他自然明白，魏大师是比秦羽现在的老师更加厉害的一位。等木南把人带进去了，林老爷子才看向宁晴，问他两位老爷子的事儿。 我也不清楚。 宁晴把目光从木南的方向收回来，摇了摇头。木南招待完了两位，就出来去找秦冉，被宁晴拦住了。木莹也跟在宁晴身边。 小南，刚刚徐校长跟魏大师…… 宁晴抿了抿唇，想要问木南是怎么回事。一边，林老爷子也看着木南。相比较之前对木南还有宁威这边亲戚的无视，他今天看木南挺和颜悦色的。木南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，还没有说话，外面又进来两个男人，三四十岁左右的年纪，看表情还是一身气度，都不太好惹。林老爷子跟宁晴认出了其中一人。 你就是木南吧？刚刚你姐姐在外面跟我说过。 江回无视了其他人，目光落在木南身上，朝他点点头。 以后都是还会见面的，你叫我江叔叔就行。 江回心里可想着，这样一来，那他就比程俊高了一个辈分。风楼城跟木南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，他一向话不多，朝木南点点头，算是示意，然后一步一步走到陈淑兰面前，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。一边的江回跟风楼城也不是第一次交锋，但还是从来没有见过风楼城的态度这么恭敬的时候。当然了，不仅仅是对着陈淑兰的灵位，刚刚在外面江回就发现风楼城在跟秦冉说话的时候处处都透着恭敬。江回拜祭完陈淑兰，眉头微微蹙着，若有所思地看了风楼城一眼。江回跟风楼城都很忙，没法跟徐校长还有魏大师一样继续留在这里。两人拜祭完，木南就送两人出去。这一切林家人跟宁晴根本就找不到机会插手。宁晴他们不认识江回，但却认识风楼城，能跟风楼城平起平坐的又能是什么普通人物呢？江叔叔，林老爷子很容易就猜想到那位江厅长，可无论是谁，都是林家没能说得上话的人。木南送两人出去的时候，宁晴、林老爷子还有木莹这些人都跟着出去了。外面魏子航跟潘明月也来了，两人也都穿上沉重的黑色衣服。潘明月的精神似乎很不好，他眼睛很明显是有些肿了，他正抱了秦闪一下。魏子航拿着一根烟站在一边，眉眼垂着，看不太清楚表情。秦闪便抬了抬下巴，示意两人进去，不言不语的，但举手投足间有种让人说不出来的气势。等两人进去之后，他才看向江回还有风楼城，很有礼貌地跟两人寒暄了两句。风楼城比较内敛，但江回的气势却比较明显，他本来在京城都是一般人不敢惹的，在云城更是没有什么人能够吃得了他。 那双犀利的眸子，就算是成了精的林老爷子，也不太敢与之对视。然而，秦冉却很如鱼得水地在两人之间周旋，语气不卑不亢，轻慕含威。漂亮的眉宇间藏着锐色，带着血丝，如同住了一头猛兽。江回出了公安局那一次，这是第二次见秦冉，总觉得自己当时可能是目光出了一点什么问题，为什么会觉得这女生是个小白兔呢？这明明是一头狼啊。两人跟秦冉说了几句之后，就回到了自己的车上。风楼城看着秦冉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叹了一声，直接离开。这两人的态度跟在后面的慕言跟宁晴等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？风楼城跟江回对慕南的态度那么好，百分百是看秦冉的面子。林老爷子前两天在医院看到过风楼城，对秦冉的感官就有些不一样了，眼下心性更不坚定了，更别说慕影了，他的手直接掐入了掌心。之前他跟秦冉的关系其实跟慕南差不了多少。一行人都还没来得及问什么，不远处停了一辆黑色的红旗车，前面挂了个京城的车牌号。从驾驶座跟副驾驶座下来一个老年人，一个中年人，西装革履的，一身浸染的文学气息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普通人。这又是谁呢？林老爷子看向宁晴，宁晴看了一眼，摇摇头，表示不认识这两个人。两个人停在了秦冉面前，老年人的手背在后面，没有说话。中年男人看了秦冉一眼，问他：“ 请问这里是陈教授的葬礼吗？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